伤透你的心，忧伤的你让我陪你一起哭泣，我一直没离开，我的心情跟着你起伏分不开，哦，所有的呼吸都变成你，你的眼泪我永远都珍惜，如何告诉你我爱你，穿过这世界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有了你我生命才有意义，如何告诉你我爱你，穿过我自己，痛苦后我也不放弃，当你回头就会明白一切，我要你自由自在地飞。